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Opening a can of worms， 惹麻烦啦，即系。 是啦是啦冇錯啦。咁樣呢就下面嗰句呢就類似嘅叫 stir up a hornet's nest。hornet 知唔知咩呀？ 黃蜂。 黃蜂冇錯啦。 老虎頭上飛得啦。 咁佢又唔係咁嘅意思，有少少唔係咁嘅意思，其實同上面一個係一樣嘅。 你好難搞。 即係話呢，嘩你無端端搞出個大頭髮啦。 係大頭髮。 即係搞出個大頭髮。咁樣呢當然呢如果你再核突啲呢就唔係 exactly 一樣嘅，因為你上面有個 worm 字㗎嘛。咁中文有個字叫咩呀？即是說弊啦，你真的找嘢嚟搞啦，你即是等於叫咩 搞屎菌。 唔係有個 worm 字喎。都唔係個 worm 字啊。 蟲 竹蟲 係啦竹蟲啦竹蟲。咁但你知成句好核突㗎嘛，不過我哋費事講嘅成句。竹蟲入乜嘢嘛，咁你好核突㗎嘛係咪。咁其實佢意思就係嘩你死啦，你真係即係無端端就搞出個大頭髮，你惹到你一can呢，其實呢度呢就真係罐頭㗎真係。但你打開個罐頭，原來入面嗰啲 worm 就走曬出嚟。咁當然呢就喺未有罐頭之前，咁有罐頭都係百幾年啫，咁以前呢啲人就係 stir up a hornet's nest， 係咪嘩你走埋去搞個黃蜂鬥你死啦係咪，即係自找麻煩啊，自找麻煩。好呢個你未必識啊，呢個得今次用蛇喇，就叫做 selling snake oil。而家西方好多時用㗎呢個字啊。其實 snake oil 呢呢度解呢唔係啊，其實係啲假嘢。 假嘢。 即係類似呢賣假藥。但係佢呢度呢唔一定止藥嘅。其實意思即係話呢就係喺度呃神騙鬼。係啦 ,selling snake oil 即係呃神騙鬼。 點解 嘅？唔知好似以前有啲典故嘅，我都查過下嚟。 邊唔出油㗎嘛，有因為佢。 唔知係唔係啦吓。 哦 即係你話嗱呢啲係蛇油嚟㗎，嘩查咗勁過印度神油嘅係咪，咁可能係真係冇 snake oil 喎，我都唔知吓，即係蛇膽啊嗰啲油啦。 蛇膽。 咁所以呢就西方呢，即係其實近呢幾年我都成日見嘅，即係喺啲傳媒度呢成日都用嘅。即係 snake oil， 即係話喺你喺度呢個呃神騙鬼講埋曬啲嘢。就是騙人的咁嘅意思係咪，好下一句。唉冇錯啦，跟住落嚟呢其實我有好多句呢想話考大家嘅。但我忙得滯呢，我就本來想係用嗰個 animation， 即係自定動畫呢，就得唔打下面個字出嚟，就一撳先出嚟，但我忙得滯真係。所以呢我就話喺西方呢，我哋話好似乜嘢咁驕傲呢，我哋一般就係用 孔雀。 孔雀嘅，因為你知孔雀開屏嘅時期呢牙下牙下嘛。是嗎， 依家我哋中文都有一句叫做咩， 叫咩 屎忽毛都鬆埋。 嘩冇核突係嗎，我都未聽過啊真係。唉呢個係孔雀就係啫，你有咩我冇喎。咁核突真係鬆埋喎真係。咁你 樣樣自得。 係啦樣樣自得。咁但 as proud as a peacock。咁但下面呢我唔記得個張咩，唔好打住啊，嗱我其實有幾個考咗先人先出。譬如我話喺西方人即係習慣慣用嘅啫，其實冇解㗎。如果佢形容一個人或者咩啦，係好勇敢，佢話 as brave as 係咩啊？估唔估到 ？As brave as a 勇。通常我用咩？ 勇敢啊。 係啊 ，as brave as a 幻想出嚟嘅動物，呢個真正嘅動物。 真嘅動物。 咩動物？ 頭先我哋遇過㗎啦，其實有一句 lion。 係啦 ，as brave as a lion。好啦，咁但係如果 dragon 㗎， 如果有一個冇啊，西方唔係 dragon， 佢哋其實係通常係唔好嘅嘢嚟㗎，係屠㗎嘛，係我哋屠龍。好啦，如果佢話你好頑固、好固執 ，as stubborn as 係咩啊？ 呢個我識，不過俾 Jeffy 答。 好，有冇印象啊？ 難嗰啲先俾我。 係啊，推極佢都唔喐嘅， 最要呢個。 推極唔係㗎，你未聽過就咁啫。推極都唔喐嘅，又蠢。 Elephant。 又唔係 donkey 啊 ，donkey， 你知佢咁嘅奴仔啊，係嘛？即係 as stubborn as a donkey。好啦，再問下你，如果你話講好狡猾嘅， 哦， 下翻嚟啦 ，as cunning as a wolf 咯，唔係， 類似啦， 狐狸係 咩啊？ 哎呀，狐狸我唔記得， 係 fox 啊 ，as cunning as a fox。好啦，如果講強壯咧，大力咧 ，as strong as an。 as an and 哎呀，俾啊俾个贴纸佢添 ，and 我已经即系忍唔住已经跟翻嗰个啦。as strong as an， 你话力大如咩啊？ 我哋中國都差唔多咁講啦，係啦，魚牛啊嘛，牛啊最大力，冇，我哋睇落去啦，睇下我記得幾多咧，係啦，嗱呢個講咗咧 ，as stubborn as a donkey 嚇，下一個。 下一個， 呢、這個本來唔記得問你哋添，但你估唔到㗎啦。如果你未聽過，估唔到㗎，好得意。如果你話窮呢，就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嘅，好有趣嘅。即係呢，原來佢意思即係話，喺教堂入面呢，基本上冇嘢食嘅。最多咪就係嗰啲靈性體嗰啲叮咁多嘢，係咪都唔飽肚啦咁樣。所以佢話呢，乜嘢嘅老鼠係最窮嘅呢？啊，最貧困嘅呢就係教堂老鼠，佢即係話呢就窮到好似隻教堂老鼠咁。嗱咁但係倒返轉頭問大家啦，如果你話 as rich as a 呢，呢個就易好多嘅。as rich as a， 我哋話嘩淨好似咩咁有錢或者咁富有。 嘩真係。 呢、這個簡單嘅其實喺西方嚟講啲人認為係好簡單，就望上去喺個國家入面、最有錢嗰個係 king， 係啦 ，as rich as a king，、記住啦、西方人就 as rich as a king，、但係就 as poor as a， 就唔好話 as poor as a beggar 喎、佢通常唔中意講 beggar 嘅、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okay。 好，下一個，啊這個、呢個咧，哇，都係同兩種動物有關。 嗯， 好啦，咁啊，阿 Thomas 估啦 ，smell a rat 係咩意思啊？ 聞只老鼠。 啊、smell a rat， 即係你。老鼠唔係用嚟聞咁，因為你聞到老鼠㗎嘛，應該係我估係 smell 唔係，即係話 唔係 你突然間覺得即係或者有人咦聞到隻老鼠係啦，即係阿 Jeffy 講咗啦，即係話呢有警棍呀、或者係嘩有嘢唔對路、smell a rat， 即係話可能即係可能係有騙局㗎嘛、譬如我哋約埋去走去打麻雀呀咁樣，嗰啲人唔識嘅，點知原來好似叻咕叻咕新年財咁喺嗰啲咁新村度打麻雀、黃天林呀邊個咁樣，你就得下唔對路喎，原來係千局嚟嘅、I smell a rat 啦、即係 smell a rat， 即係話有警棍啦、有警棍。咁下面一個呢其實好類似嘅、就係 I smell something fishy， I find something fishy、fishy 即係好腥啦、咦我又聞到浸除呢，即係話唔對對路咁嘅意思，好，下一個，呢個先有趣，呢、這個你冇可能估到嘅，啲鬼佬真係，佢話唔係啊，即係話啲人即係死咁解就真係死嘅，即係話已經冇啦。譬如我突然間我出去，哎呀死啦，有隻曱甴啊，唔使驚，你睇下佢 ，as dead as a doornail， 佢已經死咕咕啦，已經死翹翹，就直情好似咩咧？係一個門上面一口釘喎，我都拗曬頭，我唔知乜鬼佬會中意 as dead as a doornail。會 唔會講緊嗰個咧？嗰、那個 rotate 嗰、那個嗰嗰、那個誒、即係 rotate 門嗰、 那個。嗰、那個叫 hinge。 嗰、那個啊， 咁又唔會喎、啊，嗰、那個會喐嘅喎。啊，我又冇考據個典故嚇、因為我冇咁多時間。有啲我上網 check 嘅，但有啲我記得就算啦嚇、大家有興趣咧，嗱、我都講過一樣嘢咧，大家留意。我呢個 powerpoint 咧，我就同迷迷講咗㗎啦，遲啲咧就會擺上網。咁、大家咧可以慢慢上網嚟去睇個 powerpoint 嚟去重温嘅，因為你冇可能即係咁快就記得曬啦、好，下一個係呢、個啦 ，last nail in the coffin。 即係送去最後一程。 係差唔多啦、好嘢喎、你一個幾生動喎、即係話 last nail in the coffin 就送最後一程，亦即係話呢其實就係最後一擊，亦都係致命嗰一擊。致命嗰一驚 嚇，即係剝個棺材。 係啦，你冚個棺材喎，封口最後嗰口封口釘，咁你話係咪即係最後致命嗰一擊就叫 last？ 佢唔 係 尼古拉伯爵，我諗封就 係。咁即係就算你唔一定話真係咩咩㗎，呢個當然係譬如啦。但係譬如話我喺商場度如戰場，或者炒股好似前一排大時代係嘛？即係鄭少秋、劉青雲咁樣係嘛？我最後令你一鋪衝青台，咁呢下咧就 last nail in the coffin 啦。你輸咗呢鋪咧，你就要跳樓啦。咁我都知就跳樓啦，係嘛？咁呢個叫 last nail 嚟 copy。咁但其實有一個咧係類似嘅，就係法文嚟嘅，就叫 cool the grass。 cool the 嗱呢個 cool 咧，其實係 cool the tap 嗰個，你上次咪講過噶政變啊，好得意喎！佢唔讀個 P 音嘅喎，佢唔係 cool 咁嘅喎，佢 cool 啫喎，佢 cool the tap 咧就解政變。咁但係呢個 cool the grass 咧，嗱呢個本來係 grace 字嚟嘅，grace 咧本來就係呢個好優雅咁解，好 graceful 啊嘛，即係啲人係好優雅。咁但係咧佢意思即係話 cool the grass 咧呢度意思亦都係最後嘅致命嘅一擊。咁佢就反面說話。反面說話呢即係最優雅嘅。 送去見耶穌㗎嘛。 係啦冇錯啦。送你去見上帝啦。就叫 Cool the Grass 最後即係攞你命。攞你命嗰一招就叫 Cool the Grass， 知唔知啊好下一個。呢個啦有套電影係呢個嘅。呢套電影就應該係阿爾帕仙奴嘅同埋 Keanu Reeves 嘅。 即係 Speed 同埋 Matrix 嗰個英偉巨星、巨星啦，小星啦。咁但係拍得好好嘅，就係呢個啦。但係中文我唔知叫咩名啦，但我睇佢套電影，就叫 Devil's Advocate。咁其實我哋中文而家都成日用㗎啦，嚇就叫做魔鬼代言人咯。咁魔鬼代言人咧，其實佢個意思就係話啊。Let me play the devil's advocate， 即係話等我嘗試嚟講啲反話，嚟刺激下大家。即係話你講到樣一樣嘢，譬如你有個建議，個個都話好啊好啊 ，Thomas 呢個建議真係一流啦嚇。譬如我哋去邊度旅行啊也好，或者乜乜也好，咁但係。喂 ，Let me play the devil's advocate。如果咁啊點咧？咁樣樣係嘛？喂，可能去台灣會打風嘅喎。喂，可能呢個旅行團而家話咁平，可能呃人嘅喎。咁我就即係講啲反話嚟去警醒啊大家。咁所以咧，專係負責講 正面嘅呢個説話。 係啊，其實係正面嘅。講得冇錯。其實佢係唔係搞破壞嘅？佢係有建設性嘅，即係提醒大家咁解啫。好。嗱呢個簡單啦，我哋就成日講，而家你成日話自由經濟啊、自由競爭啊，係嘛？競爭有進步啊，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要講，係啦，但係你係好多人一早已經輸在起跑線啊嘛？點解輸在起跑線呢？就係因為原來你就喺起跑線起跑。但係嗰個人已經在起跑線前100米起跑啦，係咪？因為佢就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his mouth 或者 in her mouth 啦，就話佢出世嘅時期就含住銀匙羹出世，即係話佢已經係家世顯赫，或者係屋企大把，或者叫老豆大把，就叫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啦，係咪？好，下一個啊，這個啦，有沒有聽過啊？ 聽才哥 說過 Achilles Hill， 有人讀 Achilles 的，其實我真的去過，我幾年前去過希臘呢 Greece 呢，那個導遊他是讀 Achilles 的，但我見到很多鬼呢就是讀 Achilles 的，就是因為 ACH 是啦，那個呢就是說死穴，死穴就是說就算你練那個金鐘罩鐵布衫呢，通常都有個罩門的嘛，沒錯，那個就叫死穴啦。那古希臘神話大家知啦，就是荷馬兩大史詩入面的第一個，就是攻打特洛伊城那個英雄就叫 Achilles 嘛，那他好好打刀槍不入的，但原來他就唯一一個死穴就是在腳踭，後來被人一箭射落腳踭到死咗啦，咁所以以后我用呢个就代表咧，每一个人都有佢嘅死穴嘅。好，咁我哋休息一阵，我哋翻嚟继续。好。